公读编年记上第二十章。一年复始，正当诸王出征的季节，约阿布统帅精兵蹂躏了阿蒙子民的地方，然后去包围了腊巴，当时达卫留在耶路撒冷。约阿布攻陷了腊巴加以破坏，达卫从米尔宫的头上取下他的冠冕来，发现有一塔冷通重的金子，上面还有一块宝石。达卫将这块宝石戴在自己头上，并由城中运走了大批的战利品。至于城内的居民，达卫将他们带走，叫他们拉锯、持锤、操斧工作。达卫如此对待了阿蒙子民所有的城市，然后率领全军回了耶路撒冷。这些事以后又与培类舍特人在格泽尔发生了战事。胡沙人西贝开击杀了腊法巨人的后裔西派，他们便投降归顺了。以后又与培类舍特交战，雅伊尔的儿子厄尔哈南击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赫米。这人的长矛粗如织布机的横轴。此后在加特又起了战事，在那里有一巨人，两手各有六指，共有24个，也是腊法巨人的后裔。由于他辱骂了以色列，达卫的兄弟史莫亚的儿子约纳堂将他杀死。这些人全是加特城腊法巨人的子孙，都丧生在达卫和他的臣仆手里。